你好，我是张尚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包体积优化的下半部分。上一期呢，我们聊了 DEX 与 Native Library 的优化，是不是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呢？那安装包还有哪些可以优化的地方呢？请先看文稿里这张图。 Assets, Resource 以及签名 Metadata 都是安装包当中的资源部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如何进一步优化资源的体积。在美团的一篇文章安卓 APP 包瘦身优化实践当中，也讲到了很多资源优化相关的方法，例如 MapP 和 SVG、 R 文件、无用资源、资源混淆以及语言压缩等等。在我们的安装包当中，资源相关的文件具体有文稿里表格中的这几个，它们都是我们需要优化的目标文件。想使用好 AND RESTGUARD 工具，需要对安装包格式以及安卓资源编译的原理有很深的理解。它主要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资源混淆，一个是资源的极限压缩。接下来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这个工具的核心实现，然后再进一步思考还有哪些地方需要继续优化。 RESTGUARD 的核心优化主要有三个，分别是裁剪、优化和混淆。当初我在写 AND RESTGUARD 的时候，希望实现的就是 RESTGUARD 中的混淆功能。资源混淆的思路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资源和文件的名字混淆成短路径，请看文稿里的对应关系。那么这样的实现究竟对哪些资源文件有优化作用呢？第一是 resources.arsc， 因为资源索引文件 .arsc 需要记录资源文件的名称与路径，使用混淆后的短路径 resSA 可以减少整个文件的大小。第二是 metadata 签名文件，签名文件 mf 与 sf 都需要记录所有文件的路径以及它们的哈希值，使用短路径可以减少这两个文件的大小。第三是 zip 文件索引， zip 文件格式里面也需要记录每个文件 entry 的路径、压缩算法、 crc、 文件大小等信息，使用短路径本身就可以减少记录文件路径的字符串大小。资源文件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哈，那就是文件数量特别多。以微信 7.0 为例，安装包当中就有7000多个资源文件，所以说资源混淆工具仅仅通过短路径的优化就可以达到减少 resources.arsc 签名文件以及 zip 文件大小的目的。既然移动优化已经到了深水区，正如 DEX 和 Library 优化一样，我们需要对它们的格式以及特性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才能找到优化的思路。而我们要做的资源优化也是如此，要对 resources.arsc 签名文件以及 zip 格式需要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与思考。AND RESTGUARD 的另外一个优化就是极限压缩，它的极限压缩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更高的压缩率，虽然我们使用的还是 zip 算法，但是利用了 7zip 的大字典优化， APK 的整体压缩率可以提升 3% 左右。第二个是压缩更多的文件，安卓编译过程中文稿里这些格式的文件会指定不压缩，在 AND RESTGUARD 当中，我们支持针对resources.arsc, png, jpg 以及 gif 等文件的强制压缩。这里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安卓系统会专门选择不去压缩这些文件呢？首先是压缩效果并不明显，这些格式的文件大部分本身已经压缩过，重新做 zip 压缩效果并不明显。例如 png 和 jpg 格式重新压缩只有 3% 到 5% 的收益，并不是十分明显。其次是读取时间与内存的考虑，如果文件是没有压缩的，系统可以利用 mmap 的方式直接读取，而不需要一次性解压并放在内存中。安卓 6.0 之后，安卓 manifest 支持不压缩 library 文件，这样安装 APK 的时候也不需要把 library 文件解压出来，系统可以直接 mmap 安装包中的 library 文件。简单来说，我们在启动性能、内存和安装包体积之间又做了一个抉择。上一期中我就讲过，对于 DEX 和 library 来说，最有效果的方法是使用 XZIP 或者 7ZIP 压缩，对于资源来说也是如此。一些比较大的资源文件我们也可以考虑使用 XZIP 压缩，但是在首次启动时需要解压出来。学习完 AND RESTGUARD 工具的混淆和压缩功能的实现原理后，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安装包格式以及安卓资源编译的原理的认识。但 AND RESTGUARD 毕竟是几年以前的产物，那现在又有哪些新的进阶优化方法呢？第一个方法是资源合并。在资源混淆方案当中，我们发现资源文件的路径对于 resources.arsc 签名信息以及 zip 文件信息都会有影响，而且因为资源文件数量非常非常多，导致这部分的体积非常可观。 那我们能不能把所有的资源文件都合并成同一个大文件？这样做肯定会比资源混淆方案效果更好。事实上，大部分的换肤方案也是采用这个思路，这个大资源文件就相当于一套皮肤。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套方案推广开来，但是实现起来还是需要解决不少问题的。第一个问题是资源的解析。我们需要模拟系统实现资源文件的解析，例如把 PNG、JPG 以及 XML 文件转换为 Bitmap 或者 Drawable， 这样获取资源的方法需要改成我们自定义的方法。那我们为什么不像 SVG 那样直接把这些解析完的所有 Drawable 全部丢到系统的缓存中呢？这样代码就无需做太多修改。之所以没这么做，主要是考虑对内存的影响。如果我们把全部的资源文件一次性全部解析，并且丢到系统的缓存中，这部分会占用非常大的内存。第二个问题是资源的管理。考虑到内存和启动时间，所有的资源也是用时加载，我们只需要使用 mmap 来加载 big resource file， 同时我们还要实现自己的资源缓存池 resource cache， 释放不再使用的资源文件。这部分内容你可以参考类似 glad 图片库的实现。我在逆向 Facebook 的 App 的时候也发现，他们的资源和多语言基本走的完全是自己的流程。在 UI 优化时我就说过，我们先在系统的框架下尝试做了很多的优化，但是渐渐发现这样的方式依然要受系统的各种制约，这时呢就要考虑去突破系统的限制，把所有的流程都接管过来。当然我们也需要在性能和效率之间寻找平衡点，要看自己的应用当前更重视性能提升还是开发效率。第二个方法是优化无用资源。 UnRestGuard 中的资源混淆实现的是 ProGuard 中的 Obfuscate， 那我们是否可以同样实现资源的 Shrink， 也就是裁剪功能呢？应用通过长时间的迭代，总会有一些无用的资源，尽管它们在程序运行过程不会被使用，但是依然占据着安装包的体积。事实上安卓官方早就考虑到这种情况了。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无用资源优化方案的演进过程。第一阶段 Lint，从 Eclipse 时代开始，我们就开始使用 Lint 这个静态代码扫描工具，它里面就支持 Unused Resources 扫描，然后我们就直接选择 Remove All Unused Resources， 这样就可以轻松删除所有的无用资源了。既然它是第一阶段的方案，那 Lint 方案扫描具体的缺点是什么呢？ Lint 作为一个静态扫描工具，它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考虑到 ProGuard 的代码剪裁。在 ProGuard 的过程，我们会 shrink 掉大量的无用代码，但是 Lint 工具并不能检查出这些无用代码所引用的无用资源。第二阶段 shrink resources， 所以安卓在第二阶段增加了 shrink resources 资源压缩功能，它需要配合 ProGuard 的 manifest enabled 功能同时使用。如果 ProGuard 把部分无用代码移除，这些代码所引用的资源也会被标记为无用资源，然后通过资源压缩功能将它们移除。是不是看起来很完美？但是目前的 shrink resources 实现起来还有几个缺陷。第一个缺陷是没有处理 resources.arsc 文件，这样导致大量无用的 string、 id 等资源并没有被删除。第二个缺陷是没有真正删除资源文件，对于 drawable、 layout 这些无用资源， shrink resources 也没有真正把它们删掉，而是仅仅替换为一个空文件。为什么不能删除呢？主要还是因为 resources.arsc 里面还有这些文件的路径，具体你可以查看文稿里链接的 issues。 所以尽管我们的应用有大量的无用资源，但是系统目前的做法并没有真正减少文件数量，这样 resources.arsc、 签名信息以及 zip 文件信息这几个大头依然没有任何改善。那为什么 Studio 不把这些资源真正删掉呢？事实上安卓也知道有这个问题，在它的核心实现 Resource Usage Analyzer 中的注释也写得非常清楚，并尝试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两种思路。如果想解答系统为什么不能直接把这些资源删掉，我们需要先回过头来重温一下安卓的编译流程，听音频的同学请返回文稿来查看。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强行把无用资源文件删除， resources.arsc 和 r.java 文件的资源 ID 都会改变，这个时候代码中已经替换过的 OX7F0C0003 就会出现资源错乱或者找不到的情况。因此系统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采用了折中的方法，并没有二次处理 resources.arsc 文件，只是仅仅把无用的 drawable 和 layout 文件替换为空文件。第三阶段 real shrink resources， 那怎么样才能真正实现无用资源的删除功能呢？ Resource Usage Analyzer 的注释中就提供了一个思路，我们可以利用 resources.arsc 中的 public ID 的机制实现非连续的资源 ID， 简单来说就是 keep 住保留资源的 ID， 保证已经编译完的代码可以正常找到对应的资源。但是重启 resources.arsc 的方法会比资源混淆更加复杂，我们既要从这个文件中抹去所有的无用资源相关信息，还要 keep 住所有保留资源的 ID， 相当于把整个文件都重写了。正因为异常复杂，所以目前安卓还没有提供这一套实现。我本来希望在春节假期期间抽空把这个功能实现，但是由于诸事繁忙暂时耽搁了，后续有时间完成会把它开源出来。那小结一下，今天我们回顾了 And ResGuard 工具的实现原理，也学习了两种资源优化的进阶方式，特别是无用资源的优化。你可以看到，尽管是无所不能的谷歌，也并没有把方案做到最好，依然存在一些妥协的地方。其实这种不完美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也正是有了这些不完美的地方，才会出现各种各样优秀的开源方案。也因此，我们才会不断思考如何突破系统的限制，去实现更多更底层的优化。对于安卓的编译流程，你还有不理解的地方吗？对于安卓包当中的资源，你还有哪些好的优化方案？欢迎留言跟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来讨论。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邀请他一起学习。最后别忘了在评论区提交今天的作业，我也为认真完成作业的同学准备了丰厚的学习加油礼包，期待与你一起。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